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今日是2015年5月7日的，今天就会讲一下关于这个美国德州的恐怖袭击啦，咁样。其实这一单嘢就有少少同埋今年一月的查理周刊的嗰单嘢就有少少类似的，咁样吓。咁但是佢最后的结果咧就系好少少嘅，咁样吓。咁就系讲到咧喺美国咧就开咗一个嘅比赛，咁呢个比赛咧就系话一个漫画比赛嚟嘅，咁就系睇下边个可以画麦可麦德画得最神似咁样，咁最后咧就系有两个即系自认系伊斯兰国嘅持枪手咧，就系谂住杀人啦入去咁样，咁但系最后咧就系俾 secure 咧就系唔系逼走啊，就系杀咗啊咁样，就系杀咗呢两个人啦咁样，即系呢一件事咧，即系应该系唤醒好多人对于即系言论自由嘅。嘅睇法啦，咁樣嚇，咁但係我哋其實所見到嘅就係咩咧？就係反而尤其是媒體啦，應該喺呢一啲時間咧就係捍衞民主自由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喺好多嘅之後嘅訪問啊，同埋報導嘅方面咧，咁樣佢哋咧就嗰個槍頭咧嚇，即係佢哋嗰個矛頭咧就。反而咧冇指向呢啲恐怖分子，佢哋就指向搞呢一啲活动嘅人，就系话：，你点解要惹人哋啊？你点解要即系揾树枝嚟督呢个？又唔系引狼入室嘅，咁但系即系点解你要揾？你点解要挑衅人咧？吓，你点解要打草惊蛇咧？你点解要即系揾条树枝嚟撩矮斗咧？即系呢一啲咁样嘅。即係呢啲咁嘅講法啦，咁樣。咁另外咧，今日都要講下關於呢一個嘅巴厘島嗰個巴厘 Nine 嘅事件嘅，咁樣。咁就係話呢一個 Andrew Chan 同埋 Marin Sukumara 咧，就係星期幾啊？星期 上禮拜二啊，啱啱好一個禮拜。 上禮拜二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印尼嗰度就係被處決啦，咁樣。咁佢哋咧就係毒贩嚟嘅咁样样，咁呢一件事咧，其实应该唔系好值得讲嘅咁样样， 唔系啲咩开心事哦。 唔关开唔开心事啦，咁但系真系都唔值得讲，因为其实根本系两个贩毒嘅人士咁样样，咁佢系被处决啦。咁呢一个点解系一个咁大嘅故事咧？咁样样，咁其实即系佢系好大程度系俾即系澳洲嘅媒体啊咁样样咧系。被 hijack 咗嘅，即系搞大咗件事咁样样嘅吓。 报道。 咁所以即系今日会即系睇下佢点样放大啦。但系呢一个都唔系我想讲嘅 main point 嚟嘅咁样样。我其实今日想讲下个 main point 咧，就系即系西方人士同埋东方人士，即系包括我哋中国人啊、华人啊、香港人咁样样咧，即系对于毒品嘅唔同嘅睇法嘅咁样样。咁因为如果你系睇一啲嘅华人嘅或者系 Asian 嘅一啲嘅法律啦咁样样，好明显亚洲国家咧对于毒品呢一个问题咧，佢即系强硬好多嘅咁样样吓，即系喐下都要坐监啊咁样，咁好多东南亚国家甚至处死添咁样样。咁但系西方国家咧，it doesn't matter 咁样样。咁甚至如果你系睇电影啊咁样样，即系西方国家对于毒品使用嘅即系嘅情况咧，即系都唔会觉得系咁大件事嘅吓。Whereas 如果你系睇即系一啲港产片啊咁样样，如果有任何人系吸毒嘅，即系使用毒品嘅咁样样，咁嗰个咧一系坏人，一系咧就系、是一个变得好曳嘅小朋友咁样样，咁跟住真系会令到阿妈好担心佢啊！咁吸毒嗰阵时候又要即系，你唔好理我啦，阿妈！咁跟住之后将阿妈推走喺地下咁样，吓嗰啲咁样样咧。咁但系你见喺西方国家好少呢一啲咁嘅电影，黐住我吸两下大麻，使唔使即系将阿妈推喺街上面嘅地下咁样？ 可能个妈都冇咁大反应添。 系咯，阿妈，唔紧要啦，我以前做 hippies 都系咁样样嘅，嗱，但系你唔好沉溺咁就得噶啦。即系西方国家系咁嘅，咁点解真系？ 華人同埋即係西人對於毒品個睇法係唔同咧？咁我就有自己嘅見解嚇，咁一間都分享一下啦咁樣。咁但係首先咧就講下啲花邊事先啦，因為我係每次節目都要講下啲花邊嘢嘅。咁啊，今日咧就要講下一啲左交為患嘅故事啦。咁其實今日整個節目咧，同埋actually 我哋整個節目都係講左交為患嘅。咁啊，今日有啲咩左交為患咧？就係、是、咁樣嘅。嗱，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養育兒童咧就並非易事啦，咁樣咁好多即係父母咧都係好費心，希望將最好嘅可以俾到下一代嘅。 係嚇，無論係養一個小朋友嘛， 係啦，健康啊，即係讀書啊，各方面即係都希望下一代係可以做得好啲嘅咁樣。咁啊，即係由头开始就一定要有呢个 DHA 嘅奶粉啦，咁样样 大个咗又食维他命， 系啊，甚至 B B 喺个肚嗰度真系已经系要 已经系吸收维他命， 吸收维他命啊，同埋唔知道要听啲乜嘢啊，咁样样咁 啊，要听嗰啲莫扎特嘅音乐， 胎 教 系啦，胎教咁样样。嗱，咁啊，其中一个环节咧吓，即系教育儿童最重要嘅环节咧，就系 bedtime story 啦，系咪？即系喺瞓觉之前咧，即系吓讲故仔俾小朋友听咁样样。咁啊，即系点解我广东话比较？好咧，因為其實我即係我廣東話唔係特別好嘅，咁但係因為我六歲嚟到澳洲，咁啊算係咁啦，咁樣樣。咁但係因為咧，我小朋友嗰陣時候咧，即係我阿媽咧係會讀叮噹俾我聽嘅，咁樣。 哦，夜晚瞓覺之前。 係啦。咁啊，點解我咁串同埋咁曳咧？因為讀咗叮噹之外，亦都係有讀蠟筆小新。 哦，即係你 copy 咗小新。係 啦，冇錯，冇錯啦。嗱，咁所以即係咁所以其實對小朋友嚟講，即係讀呢一個嘅。床邊故事啦，床頭故事啦，咁樣樣係對小朋友嘅成長咧係非常重要嘅。 嗱，咁都係增加咗個爸爸媽媽同埋個小朋友個關係。 關係係啦，冇錯。嗱，咁但係咧，有位英國嘅教育學者咧，咁樣樣佢個名咧就叫 Adam Swift 咁樣樣。咁咧佢就建議咧父母咧唔好嚇喺床邊讀咁多故事俾小朋友聽咁樣樣。咁你估唔估到點解咧？ 是不是因为现在出那些即是新一代的故事书是比较那个观念是没有以前那么 positive 的那么正面、哦、即是有一点内容改变了或者可能太过科幻或者太过童话所以觉得 不是反而现在没有那么童话现在就没有那么童话现在 就是说 即係童話故事反而好啲， 你明唔明啊？咁變咗覺得，唔好俾小朋友。 因為即係好似我哋成長呢一啲八十後成長啲，我哋聽嗰啲故事咧，都係非黑即白咁樣樣。小朋友啲故事，即係話嗱呢個就好嘅，呢一個就壞嘅咁樣樣。 即係壞人一定就係有唔係幾好嘅，但係好人就一定係好噶啦。 冇錯啦。 咁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教育係好嘅，其實即係你要首先咧係話俾小朋友聽咩係好咩係壞，咁跟住之後到你大到咁上下嗰陣時候咧。系啦，但系你大到咁上下嗰阵时候咧，就先至再教你哦。其实唔系净系得黑同埋白嘅，系有中间灰色嘅咁样样。咁呢一个系好嘅，但系而家嗰啲教育，即系你都讲得啱嘅，即系有一个问题，即系好似嗰啲 Shrek 啊，即系史力加啲故事咁样样咧，佢系将即系黑白就颠倒咁样样，即系本来系坏嘅就嗱、啊，你觉得呢个坏嘅，哎呀，其实佢系好嘅，你觉得呢个好啊，其实系坏嘅， 温暖啊。 其实即系你个小朋友咁细开始咁样教佢呢一啲咁复杂嘅观念咧，其实系会 confuse 咗佢，即系我哋。大人嘅睇 Shrek 嘅睇史力加嘅， 你都要睇幾次你先至諗。 唔係咁你都一早睇啊，已經明白佢係咩。咁但係呢一啲係俾大人睇嘅卡通片咯，咁樣樣。咁但係如果小朋友睇咗咧，你咪由細到大就令到佢俾個黑白分唔出啊，咁樣樣。呢、這個人明明係壞嘅。啊、你點可以將佢變成好嘅咧？呢、這個明明好嘅，你點可以將佢變成壞？因為所以其實你見呢個整個世界咧，都係而家顛倒緊。咁所以即係我而家唔係想講嗰單 case 嘅，但係一間講關於呢一個 Bali Nine 呢一單又係嘅。本身呢兩個係毒販嚟㗎，咁點解你個個都當佢？变成一个英雄咧，咁样样，咁呢一个就系即系现今喺呢个 Shrek 嘅世代，喺个史力加嘅世代里边，就系将啲好变成坏，将啲坏嘅变成好。咁啊，对小朋友嘅成长嚟讲咧，其实都唔系几好。嗱，咁但系你咁样讲咧，就非常之保守嘅，即系呢一啲系一个保守派嘅说法啦，咁样样。咁但系你见呢个学者咧，咁佢其实系左交嚟嘅，咁样样，咁都系讲左交为患啊嘛。咁所以好明显佢个观念就唔系咁啦吓。嗱，佢个观念就系咩咧？嗱，首先咧，佢就系承认咧，其实读故事俾小朋友咧，其实对佢嘅成长系好嘅，吓咁样样。吓、啊、咁，但系点解唔咁样做咧？ 系咯， 嗱咁佢个解释就系咁嘅，佢就话咧，即系其实而家就越嚟越多证据咧，就系指出咧，即系有读故事俾小朋友听，同埋冇读故事俾小朋友听，嗰啲小朋友最后嘅成长咧，其实嗰个差距咧系好大嘅，即系无论喺即系喺一生里边嘅机会方面啊，即系赚钱方面啊，各样咧都系有读故事系胜过冇读故事嗰啲嘅咁样样，咁个差距系好大嘅，佢咁样讲，佢就个差距咧系比即系读普通学校啊，同埋读一啲精英私立 的學校的分別是更加大添咁樣樣。咁即係你聽呢一個學者咁樣講，咁唔係應該要 好似好有道理咁。 唔係唔係，係佢直情有道理啊，講得啱啊嚇。咁但係你咁聽，哦，唔係應該要讀多啲故事 了 咩？係即係我咁樣讀咁之後，哦，原來原來讀故事俾小朋友聽咧，就會令到佢嘅成長好啲嘅，會令到佢以後會發展好啲嘅，前途好啲嘅，會成功啲嘅咁樣樣。咁所以應該讀故事啦咁樣樣。咁但係佢唔係喎，佢嗰個結論咧就係你應該唔好讀。 點解啊？ 咁點解咧？佢就係話咧，因為你每次讀故事俾你嘅子女聽嘅時候咧，你係 actively 咧，你係 actively。令到其他小朋友是 disadvantage 咗嘅， 黐线咩道理？ 即系你系令到其他嘅小朋友咧系唔公平嘅。 喂，咁但系父母系想望子成龙，想佢出人头地，唔通就 系 唔啱？ 咁咪唔公平咯吓！即系你出人头地啊嘛，即系你系要叻过其他小朋友，咁跟住你咪令到其他小朋友唔公平咯。 喂，咁学你话斋，咁样你话头先嗰啲咩精英学校啊、普通学校啊、私立学校，喂，其实应该冇晒啲精英学校喎。 哇，你唔好觉得你咁样讲好前卫啊，或者系好极端啊 咁， 因为其实而家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好似绿党啊咁样佢嘅政策，佢哋就系唔想澳洲有私立学校，所以喂， 即系人人机会平等。 他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喂，為什麼你有錢可以將你的小朋友送去一間好一點的學校啊，這樣，這是什麼道理啊，不公平啊，真的，他是這樣，還有他也是想撤回澳洲一些政府精英中學啊，這樣，就是說，為什麼有一些聰明的小朋友可以讀一些好一點的中學啊，不公平，就是他們是這樣，哇，領大 頭啊， 咁但係呢一啲咪係左交囉，即係呢啲咪係共產主義囉，最好呢個個出嚟呢係完全一樣嘅，呢個亦都係嗰個 tall poppy syndrome 啦，就係有邊啲人叻啲嘅你就要切佢落嚟咁樣，咁所以即係即係呢一個學者呢就有個咁樣嘅觀點嘅咁樣，嗱咁但係雖然咁講啦，嗱癲佬就四圍都有嘅，咁學者好多時候都係讀壞腦嘅，咁呢位好明顯係讀壞腦嘅其中一份子啦咁樣，咁即係咁，但係有啲戇居嘅人咁樣講嘢，咁我哋可以唔理佢嘅，係咪？咁呢個問題就係嚇佢呢一啲説話係有幾大認受性啦，咁樣嗱，咁咧最近咧，即係呢一位 Adam Swift 咧，佢就係俾我哋澳洲政府電台 ABC。就係訪問喎，咁樣咁咧呢一個主持人咧訪問佢嗰陣時候咧，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啲主持人都會特登揾啲癲人嚟，咁跟住之後用佢嚟做箭靶，咁跟住之後嚟到挑戰佢啊，鬧佢你係咪黐線呀？咁樣你係咪咩咩即係 尖鋭嘅問題？係 啊，冇錯，就係要鬧佢咁樣。咁但係唔係，即係佢就請呢一個 Adam Swift 嚟咧，就係做一個好 friendly 嘅 interview 啦，咁樣樣。咁佢最後咧，即係呢一位主持人自己咧，呢個 Joe。Janosi 呢一个主持人，佢就自己咧，佢就作出咗一个咁嘅总结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嗱，我哋听过咧，即系呢个 Adam Swift 咁多嘅证据之后咧，我哋可以 surely 好肯定咁样咧，系可以引导我哋断定咧，就系为咗公平起见嘅关系咧，我哋应该限制父母啊，应唔应该读呢一个嘅床头故事俾小朋友听嘅？即系佢话要限制啊！ 即 係結論係要限制啊！即係我唔講，即係 logistically， 即係點樣可以限制老豆老母唔好讀故事啦咁樣。 即係個細路仔嗌阿爸媽，你讀故事俾我聽，你爸爸唔得，你瞓覺 咁啊！唔係你可以咁樣講啊！你點限制啊？即係你嗱，所以點解左膠咧咪就係 Big Brother 咯？即係佢哋就係要限制人啊！咁所以如果好似即係 Big Brother 呢本書咁樣，每一間屋有個 camera 咧，咁就可以限制到父母會唔會讀故事俾小朋友聽啦。咁就可以政府咧就係有一個 warning 咁樣樣，就係話咧每晚咧最多係可以讀十五分鐘。 你 讀多你讀多個十五分，你讀多個十五分鐘咧就會有個 wee 嘅警報，就係話你已經犯緊法啦咁樣樣。 嗱 呢一啲就係左膠大政府嘅 Big Brother， 佢哋就係希望咁樣做，即係父母好好地想教育自己嘅子女嘅，你都要喺度侵犯人。呢啲就係大政府同埋左膠嘅思維啦，咁樣，所以你所見到嘅就唔係一個癲佬喺度講，你係一個癲佬同埋一個政府電台一齊喺度發癲啦，咁樣。咁所以就咁啦。咁當然即係呢個 interview 出咗街之後咧，即係更加多正常嘅人就走出嚟話佢黐線啦，咁樣。咁就好多人質疑呢一個主持啦，咁樣。咁佢就 question 佢就話：喂，即係如果你係想為咗公平起見嘅，咁你點解要限制父母唔讀故事？你點解唔強迫父母要讀故事呢？因為你咁樣咪公平咯。嗱，每人都讀故事嘅，咁咪大家公平咯，係咪？ 咁跟住咧，但系呢一個主持人佢就哦，咁呢方面咧，我哋嗰日咧就冇 discuss 到嘅咁樣。嗱，咁跟住咧，即係呢個即係呢位學者咧 ，Adam Swift 啦，咁佢之後都退後一步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嗱，即係我就唔覺得咧父母讀故事俾小朋友聽咧，一定要 consistently 覺得自己係不公平對待其他兒童嘅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他哋應該 occasionally 得閒有個咁樣嘅思考咁樣嘅，咁意思唔係咁嘅意思就即係話咩咧？就即係話即係父母你讀故事俾小朋友聽，唔係叫你唔好咁樣即係你照讀，咁但係咧你要間唔中諗下，你讀故事嗰陣時候，你會唔會影響其他小朋友啊？咁所以咧適可而止。佢嘅意思就係咁啦，咁換句話講就真係話咩咧？就真係話希望咧父母咧嚇就可以有多啲公德心嚇咁樣樣。即係如果你讀故事俾小朋友聽咧，呢啲係冇公德心嘅行為嚟嘅。咁如果你讀故事俾你子女聽咧，你係應該咧有一個 guilty 嘅感覺，即係你係應該內疚嘅嚇，你係應該覺得罪疚感嘅有咁樣。 即係讀一晚故事需要跪一晚玻璃嗰啲咯。 啊！即係自己要覺得，哎呀，我真係對隔離嗰個小朋友唔住啦咁樣樣。啊、所以呢啲就係左膠為患啦、嗯，就令到呢一個世界黐曬線。咁即係你見到呢一啲嘅説法咧，其實唔單止係喺即係教育方面有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喺整個左膠嘅思維裏邊都係有呢一個嘅諗法嘅，就係、是、要所有嘢都係要平等嘅咁樣嘅。咁、嗯、所以即係呢個我成日都講即係戴卓爾夫人我好中意嘅一段嘅即係佢喺議會裏邊講嘅一句説話咧咁樣嘅。當時咧就係、是、有即係一啲工黨嘅議員咧，就質問佢，就係話喺你執政呢11年咧，貧富懸殊咧就係、是、多咗嘅，即係有錢人同埋窮人嗰、那個那個分水嶺咧就係大咗嘅咁樣。咁即係你覺得你咁仲有冇問題先咁樣？咁跟住咧，阿 Margaret Thatcher 咧，即係戴翠夫人咧，佢就話事實上咧，佢就話喺每一個 income bracket 裏邊咧，其實個個都係賺嘅錢係賺多咗嘅，每一個人都係富有咗嘅，只不過最有錢嗰啲人係更加有錢啫。咁所以佢就話，咁你梗係闊咗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喺度嘲笑即係工黨嘅呢個議員啦。佢就話，即係你就係。寧願窮人是窮啲嚇 ，as long as 有錢人咧係窮啲，咁你就 happy 啦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左膠嘅 tall poppy syndrome 啊、即係我今日賺100蚊，聽日賺100蚊，我應唔應該開心咧？好難講，因為如果你咧係賺尋日賺1000蚊嘅，你今日賺10000蚊嘅，我都唔開心。呢、這个就是左膠嗰个思维啦，所以佢哋系癫嘅咁样样。咁亦都系咁样样啦，即系左膠咧就最中意咧系呃蠢人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咧，即系通常即系喺西方国家啦，尤其是如果系投工党啊咁样样，或者系即系左翼嘅党咧，通常咧都系 appeal to 啲蠢人嘅吓、即系蠢人系比较容易系会投一啲左翼嘅政党嘅咁样样。嗱，咁我就唔系话所有投。左派的政党的都是蠢人，只不过是说蠢人是比较容易投他们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蠢人通常赚的钱是少一点的，即是你很难真的成，总之你没有赚那么多钱，是不是？那但是即你见这些即左翼的嘅一啲政黨啊咁樣樣咧，即係佢最中意咧就係派錢同埋社會福利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無可避免地咧，你係最蠢啊，同埋最窮，同埋最冇錢嘅人咧，就係、是、一定係支持左翼嘅黨派嘅嚇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啲左翼嘅黨派咧，咁啊當然係希望民眾係更加蠢啦，因為你越蠢你咪越投個票咯，所以呢件事其實係 make sense 嘅咁樣樣，嗯。系啦，啊咁我哋而家咧就讲下关于呢一个 Bali Nine 嘅，即系呢一单嘢啦。哇，一讲啊，讲成15分钟啊，大佬。 太兴奋 啦！好啦，咁嗱 ，Bali Nine 呢个故事就系咩咧？就系讲呢个 Andrew Chan 同埋 Marin Sukumara 咧，就系即系前几日咧咁样样，就系喺上个礼拜咧就喺巴黎咧就系被处决嘅。咁啊，到底件事来龙去脉系点嘅咧？咁样样嗱，咁其实呢一件事咧就系2004年开始嘅。咁咧即系呢两位咧，佢就系由2004年咧就已经系开始带毒啊。即系从巴黎咧，巴黎岛咧就带去澳洲嘅咁样样，咁佢咧就已经系成功咧做过一次噶啦，咁跟住之后咧慢慢咧就做咗领袖啦，咁中间唔知佢有冇再做啦，咁但系佢哋就自己认咧就起码就做过一次噶啦，咁样样，咁佢哋即系俾人捉咗断正嗰下咧，其实佢哋咧就冇自己带毒嘅吓，系有7 個其他人咧就係幫佢帶嘅咁樣樣。咁嗰陣時候咧就係2005年啦咁樣樣。咁呢一個澳洲聯邦警察咧就係、接咗通知咁樣樣。咁跟住當佢知道即係呢一班人咧就係、會將毒品帶入嚟澳洲嗰陣時候咧，佢就馬上咧就講咗俾印尼嘅政府聽咁樣樣。 嗯， 係啦。咁呢個 Andrew Chan 同埋 Myron Sukunara 咧，咁跟住同埋七個其他嘅即係負責帶毒嘅咧咁樣樣。咁就係、是、當時咧就俾警察捉咗嘅。咁就當時咧就九個人俾人捉嘅。咁佢就係啦，就係、是、叫 Bali Nine 嘅咁樣樣。嗱、咁另外嗰七個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唔係主腦嚟嘅。其實主腦就係呢個 Andrew Chan 同 Myron Sukumara， 所以反而佢哋係冇自己親手帶毒嘅嚇，即係佢哋係 即係叫啲僆去。 叫啲僆去啊！即系將啲可加因係係黐喺佢個身嗰度啊！ 哇 ！Total 嗰次帶咗成8.幾 K 喎， 係啊，所以係好犀利噶咁樣樣。咁啊，呢七個人咧，即係俾人拉咗之後咧，就係、是、有督到即係 Andrew Chan 同埋 Myron Sukumara 出嚟嘅咁樣，即係佢督佢出嚟嘅，即係佢哋呢七個人咧，就係話呢兩個咧就係恐嚇佢哋，就話如果佢係啦，唔帶毒咧就會傷害佢哋屋企人嘅咁樣樣啊，咁同埋咧即係將可加因即係貼落佢身體度咧，即係都係佢哋兩個做嘅，即係佢哋係主腦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喺2006年咧，即係法庭判決嗰陣時候咧，就將呢兩個咧就係即係話要處死，咁另外嗰七個咧就係即係有其他嘅。即係刑罰嘅，咁係20年啊，至終身監禁啊，咁樣樣。咁澳洲政府啊，同埋即係好多非牟利團體啊，即係都試過幫助佢哋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即係試過幾多次都冇用啦，因為最後喺10月29日咧就被處決嘅，佢哋就嚇。咁啊呢一單故事咧，即係喺澳洲嘅媒體裏邊咧，就係、是、有好大嘅反應嘅咁樣樣。咁啊最主要點解咧？因為其實即係呢個故事裏邊係一個 human story 嘅，即係一個激勵性嘅故事嚟嘅咁樣樣。 都 係 嘅。 最主要嘅就係咩咧？就係喺呢10年間裏邊咧。即系呢两个咧，系明显地咧，就系有改变到嘅。咁但系咁讲啦，嗱，佢哋改变到底系真系佢哋真系真心悔改啊？定系话，因为如果我悔，唔系，因为如果我悔改嘅，我有可能可以唔使死，或者可以早啲走咧，咁样样。 即系你真心嚟有目的咧？ 系啦，咁啊呢个就唔知啦。咁呢个即系即系佢哋同埋同神之间嘅嘢啦。咁即系唔关我事啦。咁样样嗱，咁但系好明显咧，即系无论佢个动机系点都好啦，即系事实上佢哋真系有改过自身嘅咁样样吓。即系可能佢一开始改过自身嗰个 motivation 咧，就系自私嘅，因为想放走。咁但系佢其实最后真系乖咗咁样样。咁即系因为你呢啲嘢唔可以扮噶嘛，其实即系你都唔可以扮到10年咁耐啦。咁佢最后咧系得到所有嘅犯人嘅尊敬嘅。咁而且咧，即系呢个Andrew Chan 尤其是咧，都係被教會承認咗咧，就係即係升級做咗牧師添。咁佢係即係差唔多每一晚啊嚇，即係都會同啲犯人講道理嘅嚇。咁跟住成班犯人咧係會圍住佢聽佢講嘢喎，咁樣樣。即係咁好明顯佢係有變到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唔可以扮嘢扮到咁嘅嘛，大佬係咪？係啦。咁另外咧，即係呢個 Sukumara 咧，佢仲即係喺。藝術方面就發展啦，咁樣有其中澳洲一間嘅大學咧，就都頒發咗一個 degree 俾佢嘅，即係佢都有讀書咁，跟住佢喺藝術方面咧係做得好好，係啦，有成就，同埋佢都畫咗好多好靚嘅畫啦，咁樣咁我唔識欣賞，咁但係聽講好靚嘅，咁樣嗱，咁即係呢一件事咧，即係俾我哋睇到啲咩咧？就係、是、印尼佢嗰、那個即係監獄嘅制度啊，同埋感化嘅制度咧就 OK 嘅咁樣，因為最後呢兩位咧即係都係被感化同埋真係有改變啦，咁樣佢哋最後嘅要求咧。都唔係話要離開嚇，都唔係話要走，都唔係要翻翻屋企咁樣樣。佢哋都係希望咧可以留喺印尼嚇，一路坐監，即係喺監獄裏邊，可以幫到其他人，可以感化到其他人。咁即係如果佢可以。留在監獄裏面其實即他們可以做到的工作都很大同埋都很有意義的這樣所以為什麼他們得到、即澳洲一部分民眾的支持呢就是因為這樣還有另外一邊的 human story 就是什麼呢就是這個 Andrew Chan 呢他就在處死之前那一天就跟他的未婚妻Fabianti Hirila 就結了婚這樣、這件事都是令大家非常感動啦，咁樣樣。咁當即係佢哋係處死嗰陣時候咧，因為佢哋得到即係其他犯人嘅尊敬啊嘛，咁樣樣，佢哋都好抗議啊，同埋好嬲啊，咁樣樣。即係同埋喺呢件事你睇到咧，即係其實呢個處死咧係 是没有必要的其实就、 嗯、 因为他 又改变了改过自身这样他又帮其他人为什么要处死他们呢这样那我们其实要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处死他们其实这个是一个政治的考虑来的这样这个是跟印尼那个国内的政治情况是有关系的、嗯、因为呢其实、印尼呢就刚刚就选一个新的总统啦这样那之前那个呢、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他就是很不喜欢死刑这样的这样咁所以有好多本身要處死即係佢都有延遲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佢都係避免做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呢即係呢一個新嘅總統Joko Widodo 呢即係佢就有啲似奧巴馬啊、陸克文啊、馬英九啊咁樣嗰種嘅類型嘅、嗯、即係好後生好 fresh 嘅好有型嘅鍾意上 Twitter 嗰啲咁樣嘅咁、即係呢啲總統啊呢啲領袖最後出嚟係點嘅呢佢最後都個個都差唔多啦都係咩都做唔到啦呢位 Widodo 佢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政策就係咩呢就係、是、惜貪倡廉咁樣就係、是、反貪腐咁樣嘅同埋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就係撲滅罪行，尤其是係毒品方面咧、嗯，即係佢係有一個零容忍嘅政策嘅咁樣。咁所以呢即係佢有販毒嘅人一定要死、嗯、即係呢個係當時佢兩個政策咁即係都係得到民眾嘅支持嘅呢兩個政策都咁、哦、樣嗱咁但係呢佢一上台之後呢就即刻衰咗啦咁樣咁佢、 哦、 衰咩呢佢呢就係、是即係首先佢做總統呢就係、是、要搵一個警察嘅新嘅警察局長啦咁樣咁呢佢所選擇嘅人選呢就係、是、呢個叫 Budi Gunawan 咁樣咁呢佢就係、是被視為是一個貪腐的人士嚟嘅 哦，即係佢要打擊貪污，但係反而 係啦，佢大大聲聲話打擊貪污。喂，咁但係你整個咁嘅人上嚟喎，咁呢個人、嗯、即係佢即係冇法庭係定斷佢係貪污啦。咁但係即係佢係被民眾視為佢係貪污嘅。 眾所周知 係啦，即係佢係被懷疑係貪污嘅。即係總之呢一個喺政治上嚟講咧， 好人唔係好人嚟㗎啦。 是很 hurt 到他的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是第一单的 污点、 这个污点了所以就令到他的民望呢就是、插水的即是一上台本身很 popular 就即插水了、 嗯、 所以即他手上呢就剩下第二样东西就是要撲滅罪行还有即对于毒品的、问题呢是要、大大打击这样、嗯、所以即既然个情况是这样他就没办法了样他就一定要割了这几个的这样、嗯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政治的考虑其实它是一个自保的情况来的。樣在澳洲的、local 的情况即是在澳洲本地的情况你如果是看、即是一些澳洲的媒体、主流媒体、樣其实它、即那个触角和民众就不是很 match 的樣、嗯。即如果你是看报纸你觉得所有澳洲人都很生气、即要、抵制巴黎、要抵制印尼、各样的樣。嗯但其實大部分的澳洲人呢 就覺得要處死他們是可惜但其實都抵死的、啊、有另一個 group 呢就覺得他們直情要死但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部分呢就、即要救他們回來、啊、這樣其實這小部分都是最大聲的那班都是那些左膠的樣的樣即通常那些左膠、media class、啊、即那些媒體那些人他們是最大聲的樣 所以他們簡直是有曬啲集會啊，出曬嚟舉曬牌啊，點曬蠟燭話要拯救呢兩個人翻嚟。 係啦，冇錯，即係佢有有呢個燭光晚會啊，咁樣樣咁同埋尋日咧， 咁啊佢哋成日 係啦，呢個電視咧就有一個出殯嘅儀式咧，仲有現場直播啊，咁樣樣咁亦都係有好多澳洲嘅明星咧，就即刻走出嚟咧就批評澳洲嘅總理，雖然唔關佢事，即係關澳洲總理咩事咧？咁但係即係佢就出嚟批評佢啦，咁樣樣咁嗱，即係其呢一個咧先至係最發癲嘅咁樣樣，就係、是、澳洲天主教大學咧 ACU 咧咁樣樣，佢就設立咗一個獎學金，就係、是、用呢一個 Andrew Chan 同埋 Marin Sukumaran 命名嘅咁、樣樣，就係、是、 真 係就係因為佢哋呢兩個係英雄嚟嘅，哇！佢哋真係幾 brave 啊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會有一個獎學金咧，就係即係為咗紀念佢哋嘅嗱，即係呢啲就係左膠嘅發癲嘅行為啦，呢啲就係、是、喂，即係冇錯，佢係有改過自身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點解今日要處死就係、是、因為佢哋曾經真係犯過罪，即係。 即係同埋呢啲係嚴重嘅罪行嚟嘅。喺印尼咧，每一日死50个人。喺澳洲啊，即係因為可加因啊。喺印尼啊，因為可加因每日死50个人啊。咁當時喺澳洲可加因嘅使用率係好高嘅，每年係死1000个人嘅咁樣樣。 喂，你諗下，如果佢當時佢真係帶咗成8.几K 嘅 毒品翻嚟， 喂，你諗下影響幾多人啊？ 係啊，影響幾多家人啊？咁樣樣 算乜嘢英雄？ 嗱，即係所以個情況就係咁啦，就唔係話印尼要殺佢同埋抵佢哋死。咁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佢哋係改過自身，佢可以喺係啦，佢可以喺監獄可以繼續幫人嘅。咁我覺得都好嘅，但係唔代表佢哋家陣係英雄咯，係咪？咁所以即係啲左膠基本上咧，佢哋係發咗癲嘅咁樣樣。咁佢亦都基本上咧就係使用呢一個機會咧嚟到打擊呢個保守派嘅政府啫， 借 用呢個機會借題發揮咁樣樣嗱，咁 係 啦，咁我哋咧轉咗頭翻嚟之後咧，就要講下呢一個嘅即係亞洲人同埋西方人對於毒品嘅唔同嘅睇法到底係咩？點解反而即係因為呢個 Andrew Chan 同 Martin Sukumar 兩個都係亞洲人嚟啊嘛，反而亞洲人冇出嚟保佢哋喎，出嚟保佢哋啲冚爛都係白人，點解個情況係咁咧？翻嚟繼續講。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西方论坛，系有世聪同埋 Ivy 嘅。Hello，Hello。系啦，嗱咁咧，我哋喺呢一件事里边咧，即系都见到好多啲即系自以为是嘅左交就走出嚟啦，咁样样。咁佢咧就批评咧艾普特政府咁样样，即系 Tony Abbott， 即系澳洲嘅总理咁样样，即系佢哋就会大嗌啊，话 Bring our boys back 啊，咁样样。咁跟住即系好多明星咧，仲录咗段片咁样样。咁呢一段片咧就系、是。叫做 Bring Our Boys Home 啊，咁樣咁有其中一個嘅演員咧叫 Brandon Cowell 啦，咁跟住佢咧就講咗一段好爆嘅説話嘅，佢就話 Tony， if you have any courage and any compassion， you'd get over to Indonesia and bring these two boys home， show some balls 咁樣樣，即係呢個係即係好硬嘅一句说话嚟嘅，咁样即系佢就话 Tony， 如果你系有任何嘅勇气或者你系有任何嘅怜悯心嘅，你就会即刻咧去到印尼，就将呢两个男仔咧就带翻屋企，咁然之后 show some balls 即系高远咁解，即系佢话即系 be a man 啊咁解，你做男人即系你唔好喺度怯懦，即系你唔好咁样样，即系咁嘅意思啦。咁其实呢个说话系好戆居嘅咁样样。咁首先咧，其實即係 Tony Abbott 咧，即係都係多次嘗試打電話俾印尼個總統，係而家印尼總統唔肯接佢電話，而家係咁同埋就算 Tony Abbott 佢係飛咗過去點啊，即係劫獄啊，黐線！咁同埋即係就算係嘅即係就算係幫佢哋唔使處死嘅，都冇可能 bring them home 嘅嘛，大佬。就算佢哋自己都係希望可以留喺監獄嗰度侍奉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 Brandon Carroll 咧，即係佢講呢句説話，即係以為自己好爆啊，即係一定係得到好多左膠嘅支持。咁樣樣，咁但係最後咧，佢自己就喺 Twitter 上面俾人鬧爆，人哋話佢黐線嘅咁樣樣，佢最後仲要將個自己個 Twitter account 就 delete 咗添，最後咧都要道歉啦咁樣樣，因為有個電台咧就喺度訪問佢，問佢你係咪發咗癲啊？你講你知唔知政府有冇做到？已經係做咗好多嘢啊，咁樣樣，你知唔知所有嘢係？你知唔知成件事係點噶？咁跟住之後咧，佢係幾吉吉啊，咦誒啊，咁樣樣就話：哦，其實我咧我唔好熟政治嘅，同埋我都唔好明白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程序啊係點樣樣嘅。咁你唔知道，你唔好講咁多嘢啦，頂個肺係咪？嗱，咁所以系啦，咁所以真系好多啲白人咧就咁样讲啦，就唔单止系咁啊，就有啲直情系走出嚟咧，就话如果呢两个 Andrew Chan 同 Martin Sukumar 系白人嚟嘅 ，Tony 你就一早会飞去帮佢哋啦，即系就话佢系种族歧视啦咁样样。咁即系其实呢个首先就完全冇 evidence 啦，咁样样，咁同埋即系都不可见得系真嘅呢件事，因为首先咧就见到其实政府真系出晒力帮佢哋啦，咁同埋第二咧。即係你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嘛？即係而家又冇一個白人係我淨係幫白人就唔幫佢哋嘅咁樣嘅。而同時嘅即係你見到被處死嘅嗰堆人咧，即係有唔同國家嚟嘅人，即係有越南人啊，有菲律賓人啊咁樣嘅。咁佢哋政府都係 try their best 噶，咁都係冇用啊。即係佢而家唔係印尼政府就淨係 即係淨係要殺澳洲人啊嘛，嗯、即係佢殺好多其他人啊嘛，佢自己印尼自己 人 佢都有要，自己印尼人都係有處死嘅，所以根本係唔關事嘅咯咁樣嘢。咁但係咧，即係你見到係咁樣，即係通常如果係有啲咁樣嘅，即係牽涉到華人嘅情況啊，即係啲僑領都好中意走出嚟，話自己係好撐，係啦，開記者招待會咁樣之後，自己中國人幫翻中國人啊嗰啲咁嘅説話啊嘛。喂，咁但係今次冇喎。 系喎、哦， 唐人喬領係冇出到聲嘅，即係佢唔會話你咁樣做係種族歧視嘅咁樣，即係就冇啲咁樣嘢嘅。嗱、嗯，咁點解咧嚇？因為其實係有一個嘅文化嘅差異嘅嚇、嗯，亞洲人同埋西方人對毒品嗰、那個包容咧係唔同嘅、 嗯， 西方人係比較包容，亞洲人咧就冇咁包容嘅。所以如果你係睇即係唔係淨係印尼有死刑呢一樣嘢㗎？ 啊、 即係新加坡又有，馬來西亞又有，台灣又有，日本又有，越南又有咁、樣樣。咁即係就算係運毒啊，或者係使用毒品啊，所有亞洲國家嘅刑罰都係比西方國家係重好多嘅咁、樣樣。嚇、啊！即係我哋唔好唔記得咧，即係唔好講頭先嗰堆有死刑嗰堆國家，就算係香港都係嚴重好多啊。可能你唔記得呢樣嘢啦，咁但係其實咧喺即係都係2005、2006年咧，即係都係同呢一班人嗰個同期咧咁樣，嗰陣時候咧都係有幾個嘅澳洲嘅年輕人咧，就係去到香港嗰陣時候販毒嘅，嚇、咁係俾香港警察拉咗嘅。嗰陣時候咧就兩個，其實佢哋係小朋友嚟嘅啫，一個叫 Chris Harford， 一個叫 Rachel Andes， 當時佢哋犯案咧係15歲同17歲。嗱、佢哋嗰阵时候系未贩毒噶，佢哋系即系佢哋系喺酒店准备将啲毒品捞喺自己身上嗰啲时候啫，咁、但系就俾香港警察咧就系、踢门，咁跟住之后就拉咗佢哋咁样样。嗰阵时候呢两个系15歲同17歲，最后法庭系判佢哋一个要坐8年，一个要坐10年啊。吓、即系你15同17歲啫，同埋好明显佢唔系主脑啦，即系佢哋好明显系俾人利用啊咁样样噶啦，嗰啲就系、是你谂下，即系如果喺澳洲啊或者西方国家，一个15歲同17歲嘅小朋友俾一啲黑社会啊咁样利用嚟到带毒嘅，系唔会要佢哋坐监嘅，你明唔明啊？即系要佢哋坐监呢样嘢系不堪设想嘅，其实系、即系你个15歲同17歲，你带毒品嘅一定系佢个父母即系冇好地照顾佢，或者系俾人唆摆啊各样咁样样。咁即系法庭啊各样一定系会同情小朋友嘅，其实系。咁但 系就要去咧 counseling 或者去啲咩？ 一定唔使坐监，一定唔使坐监啊！吓，最多系感化嘅啫，最多系。但系你谂下，即系喺香港15歲同17歲，一个坐8年，一个坐10年。你谂下，即系唔好讲呢啲东南亚国家，就算香港同埋澳洲吓个分别系几大咁样，系啦。因为咧，即系其实如果你系睇亚洲嘅文化同埋西方嘅文化啦，咁样样。你如果睇下香港嘅即系反毒嗰啲广告啊，咁样样咧，其实都系唔同嘅吓。即系香港嗰啲反毒嘅广告咧，即系佢哋即系可能你细个都记得呢个广告啦，就系、是。个背景系黑色嘅，咁有只手伸出嚟咁样样，咁跟住咧就系、有一粒丸，咁跟住之后咧两粒丸、三粒丸就越食越多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最后就有个针筒，咁跟住咧只手咧就变咗做骷髅骨头，咁样一个咁嘅广告， 有少少印象。 吓，即系总之香港曾经就有个咁样嘅广告啦，咁样样。嗱，咁咧即系喺香港啊咁样样，我哋就会将使用毒品同埋上瘾咧就挂咗勾嘅，系同一样嘢嚟嘅吓。你吸毒就会上瘾。但是在西方国家就不同的，吸毒和上瘾就是两回事来的。所以你看到就算即反毒的广告或者是香港和澳洲都不同。你在澳洲你看到的，即是他不会说如果你吸毒你一定会上瘾，他不会这样说， 是两回事来的嘛。你吸毒还吸毒，你上瘾还上瘾。好像赌博这样都是。赌博有时都是犯法的，但不代表你做一些犯法的赌博就代表你会上瘾，你明白吗？ 明白。 亦都系有合法嘅赌博嘅，咁如果你系合法嘅赌博，佢都会话哦，你小心上瘾啊！即系如果你系觉得你有 gambling problem 咧，你就打呢个电话啦，咁样。咁所以沉溺同埋即系犯案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咁样。玩电脑都系噶，玩电脑游戏都系噶，你玩电脑游戏可以沉溺，但你未必沉溺噶嘛。咁同样地，吸毒都系一样噶，你可以吸毒。吸毒可能你会沉溺，但你未必沉溺嘅，所以呢个就系西方国家人对于毒品嘅观念啦。你吸毒唔代表你会上瘾， 但香港就一定是第一吸毒就 是。但香港呢就是说你吸毒啊，你吸毒就会上瘾的了。就咁樣樣嘅喎，即係雖然你知道未必一定上癮嘅咁樣，咁但係佢係將呢兩樣嘢掛咗勾，就係咁樣樣啦。 我諗佢想係因為 focus 喺個嚴重性，令到你唔好一開始就去。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咁點解西方國家唔咁樣做呢？即係如果吸毒係犯法嘅，點解西方國家就唔會話俾你聽？嗱，你吸毒咧係會上癮㗎咁樣樣，點解唔咁樣做呢？又嗱，其實咧就有理由嘅。個理由咧，因為喺西方國家人係唔會 buy 呢一個信息嘅。西方国家的人是不会 buy 这个信息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的人使用毒品的人数是非常高的。在2013年就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有 42% 的澳洲人 ,14 岁以上 ,14 岁以上的澳洲人是有 42% 是曾经用过非法的毒品的。 哇， 这个是800万人 ,42%, 即是1000个人里面是有420个是有吸过毒的，即是你行出街基本上差不多有一半是曾经吸过毒的， 即是你问他都 是 有 的。是的，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澳洲了樣，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都差不多。如果你是出到街之后有一半人是吸过毒的，那你不是见到有一半人都变了丧尸啊，或者是 躲 在条街那里啊，流晒鼻涕啊，无家可归，不是这样嘛，是很少份数的人嘛。所以如果你说如果你吸毒是会上瘾的，即是有一半人会你黐线。咁跟住另外嗰一半人就话黐线啦，我识一半嘅人都系都有吸毒，佢都冇事冇干啦。咁所以呢个信息喺西方国家系唔 work 嘅，人哋系唔会 buy 呢样嘢，因为系好多人有吸过毒都冇事咁样样，系啦。咁另外即係除咗呢個 statistic 之外呢，就係而家現時係用緊犯法嘅毒品嘅，即係喺呢12個月曾經係用過嘅係有300萬人，即係有 15% 嘅澳洲人呢係而家仲用緊毒品嘅。 嗯， 即系唔系话我二十年即系试过吸过一口大麻，唔系嗰啲嘅吓，即系而家仍然用紧系有15%，即系你行出街咧，喺100个人里边咧，系有15个咧，而家系用紧毒品嘅。吓咁样样嗱，咁呢一个同埋香港嘅statistic 作对比系点样样咧？咁香港咧，即系我喺另一个网站睇到啦，即系香港嗰啲即系一啲关于唔好滥用药品嘅一啲嘅网站咧，佢系咁样讲嘅，佢就有一个 estimate 啦，就系话香港咧，佢估计咧系有12000人咧就系使用紧毒品嘅咁样样。 12000人， 即系咧香港700万人啦，即系0.1%。嗱，咁即系咧喺香港咧1000人里边咧，只系有一个系用紧毒品啫。1000人，即系你行出街啊，1000个人有一个用紧。吓，咁但系喺澳洲咧，喺1000个人里边咧，有150个用紧。咁所以你见唔到个分别有几大啦？咁样样，咁唔单止系咁，即系唔系就系讲大人啦，你净系睇细路仔嗰啲 figure 已经吓亲你啦。嗱，即系喺18岁以下嘅，18岁以下通常都系读紧书啦，咁样样。而系讲紧有80万嘅小朋友咧 ，800,000 啊，80万嘅小朋友咧，有15%-20% 咧系有用过呢一个非法嘅毒品嘅。系啦，即系你出街啊，你睇啲小朋友啊、中学生啊咁样样啊，着住校服嗰啲啊，即系每100个啊，系有15-20个系有吸过毒嘅，咁样样系啦， 即系好多。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见到西方国家同埋香港啊，系好唔同啊，咁样样。嗱，即系西方国家虽然系有咁多人用毒品，但系你见佢最后个出嚟嘅，即系或者好多人出嚟都成才，你有冇见毒品系一个问题啊？喺西方国家。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又或者西方国家有没有好像香港这样成日去扫毒啊，成日都当然如果他发现有一些这样的罪行的一定会拉的，但是会不会好像香港那么夸张啊这样呢？ 是的，其实香港你见到他那个滥用药物啊或者吸毒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只不过是得万零人而已，其实是。但是为什么在澳洲是有这么多人，即是个比例是多这么多，但是其实你不见到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思维的问题，这个是一个 DNA 的问题，这个就是。即是由哪里可以见到呢？其实你由鸦片战争已经看到了。那我们如果是即是外国人士啊，那我们是读即是鸦片战争的历史啊这样呢，很多人就可能会教我们就是说英国佬就是特登要毒害中国人，特登将有毒的东西就是带去中国陷害中国人，令到个个都沉迷于这些福寿膏里面，等中国变成东亚病夫之后再将它分饼仔，就是这样的。但其实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根本英国人他自己都有吸鸦片，其实他自己都，但他没有好像你那么黐线， 你明唔明啊？ 冇似中國人咁入級嘢， 佢冇沉，佢冇沉溺到呢樣嘢。根本嗰陣時候英國人咧就係去到印度，因為嗰陣時候鴉片係由印度嚟嘅，印度種好多嘅。嗱，印度人都冇事啊，佢自己種嘅係咪？咁佢得閒咪食兩口咯，佢就咁英國人喂。正喎呢樣嘢嚇，可以幫我寫歌喎，咁樣可以幫我 relax 下喎，咁我咪一個禮拜食一次咯，係咪？啊咁但係唔係嘅，咁跟住之後你去到中國嚇，英國人去到中國，咁然之後就話哇！我哋有呢啲嘢好正啊，叫鸦片啊、福寿膏啊，试下。咦？喂，系好正喎，咁样样。 摊喺张床。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冇人叫你沉溺，或者沉迷咗，或者系上瘾嘅，冇人叫你咁样样嘅。但系你成班友咧，就喺度，即系成个国家咧，就全部个喺度，即系食呢啲鸦片，全世界就攣晒喺条街嗰度。咁但系人哋英国够食咯，你唔见人哋系咁样样，系你自己中国人系咁样样啫。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DNA 嘅問題嚟嘅，甚至嗰陣時候咧，即係都有好多中國人咧，就係去到美國啊咁樣樣，咁佢哋會有一啲嘅鴉片館嘅，咁以前鴉片館咧紅藍黃白黑全部人都會去嘅，咁但係最後就變咗一個中國人嘅地方啦，咁最後就令到甚至係美國政府咧，佢之後要立例嘅，即係佢希望啲中國人咧唔好影衰白人啊咁樣樣，咁所以佢哋最後咧就有條法例咧就即係冚檔啦，首先就咁，但係一開始咧佢哋就係話嗱，如果中國人要食鴉片咧，唔可以喺白人面前食，即係費事你引誘。其他人咁样样，咁即系呢个都系文化包容同埋文化差异啦。就系、是、嗱，你中国人你想自己沉溺啊，你嘅事，但系你唔好搞我白人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呢一个系中国人嘅一个嘅特性嚟嘅吓，就系、是、呢个容易沉溺、容易沉迷嘅一个嘅。即係一個嘅個性嚟嘅咁樣樣，咁所以由此可見，即係點解亞洲係即係對於毒品係咁重刑罰咧？咁樣樣其實你了解嘅，因為亞洲人咧，如果你係一吸毒啊咁樣，你一食你一食可加因啊咁樣樣，你一定會上癮嘅，你會死嘅，你會整到成個國家都死嘅，因為鴉片戰爭已經試過，你唔同啲鬼佬冇所謂嘅，佢係由細到大咁要得閒食兩口，佢係冇嘢嘅，佢係唔會沉迷嘅，或者少部分會，但係大部分其實都唔會嘅。你其實咧，現今喺澳洲啊，或者喺好多西方國家咧，其實都係會見到一個同樣嘅情況嘅咁樣樣。咁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喺澳洲咧就一啲叫做會所嘅地方嘅，即係有啲會所就叫 RSL 啊咁樣樣，咁有啲係體育嘅會所啊咁樣樣。咁呢一啲 club 咧，其實你 join 做 member 咧就唔會好似喺香港 join 一個會所咁貴嘅咁樣樣。你喺澳洲 join 一個 club 咧係。即係十蚊嘅啫，咁樣嚇，好平嘅啫，一年年費係十蚊咁樣樣，其實一年年費十蚊已經算貴嘅添啦，嗰啲 都係放你去 relax 啊咁樣 嘅 啫。 係啦，咁通常呢啲 club 咧就好舒服嘅，即係可能有個 咖啡啊，食下嘢啊， 係啦，即係可能佢有個 gym 啊咁樣樣，咁有一間 coffee shop 啊，有地方可以俾你食嘢啊，有老虎機啊，有電視睇啊，有 sofa 你去你可以坐下，你可以睇報紙啊，即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嚟嘅咁樣樣。咁但係即係你點解可以起到一個咁樣嘅 club 咧？啲錢喺邊度嚟嘅咧？咁樣樣咁其實呢一啲 club 咧，佢哋基本上營運嘅錢咧就係從老虎機而來嘅咁樣樣嚇。咁你會見到咧嚇，越有錢嘅區嗰啲 club 咧就越噏得。唔係啊，越有錢嘅就越噏得，因為有錢人唔會日日喺度沉溺喺啲老虎機啊咁樣。但係最靚嗰啲 club 喺邊度咧？通常咧就係喺Bankstown 啊、西區啊多華人住嘅地方。點解咧？因為好多華人即係尤其是廚房佬啊嗰啲咁樣咧，即係佢哋放工之後咧落監之後咧就去賭錢啊，同埋玩老虎機咁樣。咁然之後就玩成晚咁樣。咁所以反而啲區越窮嘅。佢啲 club 咧就越靚，即係你入到去係靚過啲五星級酒店啦。 你唔好話你而家如果去 Star City 啊，定 Star 呢啲咁嘅大賭場咧，你大部分你都著咗八成都係華人嚟嘅。 嗱，咁但係呢個就唔好同嘅，因為好多係嗰啲即係中國高官嚟到澳洲就係洗錢啊嗰啲咁樣樣啦。咁但係其實就算即係呢一啲嘅賭場嚇，但係其實就算係呢一啲嘅賭場咧咁樣樣，其實。早期就算冇咁多中國大陸嘅人嚟到即係澳洲賭錢，其實之前啊，佢嗰個 market 已經係中國人，因為佢就係預你中國人嚟到係會賭錢，同埋係會沉迷喺賭錢啊嘛。咁所以 你係遊客咁樣，你嚟到都一定要去賭場嗰度賭先。 嗱，咁所以個情況就係咁啦。嗱，即係呢個唔係鴉片喎，呢個係賭錢就嘛 ，OK？ 嗱，你賭錢，你紅藍黃白黑係人都可以賭噶，你鬼佬都可以賭噶，呢個係鬼佬地方嚟噶。咁但係點解鬼佬會話玩兩手冇乜所謂咁樣？其實好多鬼佬都會去casino， 即係一年可能去一次玩兩手咁樣。咁但係中國人就唔係嘅，中國人如果係去開 casino 嘅嗰啲，即係去開賭錢嘅，就個個禮拜都去噶啦，就賭身家噶啦咁樣。唔係話鬼佬唔會咁樣樣啊，鬼佬都會咁樣樣嘅。咁但係你少。 少咯。所以你去到呢一啲 club 嗰阵时候咧，你会见到坐喺老虎机面前嘅冚烂都系中国人，可能有一两个鬼佬咁样。如果你系去赌场嘅，你又系见到冚烂都系中国人，可能一两个鬼佬咁样。所以即系由此可见系咩咧？其实根本。就是华人呢就是有一个沉溺的个性。所以其实这个就不可以赖其他人的，就是这个就是华人和中国人有的一个 DNA 樣。好啦，咁其实今日呢本身都想讲下关于即係德州嗰單嘢，咁但係今日哇讲咗呢一个咁多都冇乜时间讲啦。咁但係唔紧要啦，即係最后都讲呢点啦咁样。咁头先就讲到嗰啲明星呢，即係佢发咗癫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即係喺度闹啊 Tony Abbott 啦，咁最后就 backfire 咗啦，就抵佢死啦咁样。咁但係呢佢就好似 即係喺 Twitter 上面呢，佢又出咗一个 hashtag 咁样。咁跟住就係 bring back our boys 咁样。 你有先啱啱提过。 係啦，就係 bring back our boys 咁样。咁其实即係呢个我就觉得是非常有冒犯性的咁样。咁我冒犯性就喺哪度呢？因为其实呢个 bring back our boys 咧，就系即系同埋嗰个 bring back our girls 咧，就系好相似嘅。咁大家记唔记得 bring back our girls 咧，就系伊斯兰国嘅 friend 咧，即系呢个 Boko Haram 咧。其实而家好似冇咗 Boko Haram 咧，即系佢俾伊斯兰国系即系吸纳咗咁样。咁但系呢个 Boko Haram 咧，佢就喺肯亚系咪啊？在肯亚就捉了几百个，老了三百几个女仔，之后就再老多一批添。咁跟住之后咧，即系佢哋就耀武扬威啊，觉得自己好巴闭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佢仲之后出咗段短片啦，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知道我哋对你嘅女儿做咗啲咩，你系会伤心致死啦咁样，即系呢整仆街冚家铲啦咁样。咁嗰阵时候咧，即係又係啲左膠啊！佢哋咁樣咧，佢哋就走出嚟咧，就好似米雪兒啊，即係 Michelle Obama 就揸住張紙就 bring our girls home， 但係自己又咩都唔做啊！其實就咁嗰陣時候就有個 Twitter 嘅 hashtag 咧，就係 bring our girls home 嘅咁樣。咁呢一啲咧，真係一啲無辜嘅小朋友嚇女仔咁樣，就俾呢一啲伊斯蘭極端分子咧就係捉咗嚇你啊 bring back our girls。咁呢兩個毒販，佢明明係做錯嘢嘅，你啊 bring back our boys 喎。 佢搞到好似英雄咁樣。 Boko Haram 捉咗嗰幾百個女仔之後，即係唔知死咗幾多個，唔知佢係強姦咗幾多個，唔知佢係折磨幾多個咁樣。你有冇任何嘅燭光晚會？是纪念他们、你有没有做过任何事是帮助他们、就什么都没有过。但是因为这两个毒贩你们这班人就发了癫了。所以这个什么道理呢？这样 什么世界是什么道理？ 同埋同时呢，即是在他们处决的几日间，这样也都在尼泊尔有一个地震事件。地震事件就死成万人这样。是但是澳洲的媒体报道这两个人的处决是比尼泊尔那宗新闻是更加大的。这个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个是不是？所以就是我就对于这件事呢，这样个看法呢就是觉得不幸。就是这两个人呢，其实不杀他会好一点的，这样因为你是真的会帮到人，你会感化到其他人这样。但是最后的你，即是你应不应该将这两个变成一个英雄呢？你应不应该将他们变成这个的 奖 学金的命名的一个的对象呢？这样。其实这个很明显呢，就是即是左膠呢，在澳洲呢亦都是发了癫的一个的情况来的。咁所以其实这一单新闻呢都是不值得讲的啦。咁所以呢，即是最好呢慢慢令这一单新闻死亡。咁其实我哋应该将我哋的聚焦呢就摆啲更加重要嘅嘢啦。咁就呢好似系呢一个 嘅。报道嘅新闻。 係啦，冇错，就好似即係呢个伊斯兰教嘅袭击啊。咁但今日冇时间讲，下个礼拜再讲啦。咁其实呢个都好 irony 嘅。就係我觉得呢一单嘢唔值得讲，就讲成个节目。咁跟住本身最重要应该讲呢就下次先讲。 因为你实在太多。 但因为太多嘢讲啦。唔系，但其实呢个都有趣嘅，因为其实即係你会见到西方同埋东方人士对于毒品嘅唔同嘅睇法呢，其实係有理由嘅咁样。咁所以亦都唔可以将西方嗰套带返去香港啊，或者中国或者亚洲咁样。你唔可以话哇，你睇下人哋西方国家对于毒品係几 open 咁样，咁人哋呢都咁成功，我哋都应该係咁，唔会 work 嘅。因为你如果呢一样嘢带咗去亚洲就扑街嘅就。系啊，咁如果系亚洲人，佢将佢自己嗰个法律啊，即系咁强硬嘅法律，要喺西方国家使用嘅，都唔应该系咁样，因为唔需要咁样，因为西方国家人识得自制。咁所以其实呢一件事点解有咁多啲左膠咁嬲啊，咁样或者澳洲人咁嬲咧，咁样其实 呢一個係一個文化差異嘅問題嚟嘅嚇，即係佢哋唔明白點解亞洲人覺得讀翻一件咁大嘅事 ，What's the problem？ 我做 hippies 嗰陣時候，係我做 hippies 嗰陣時候，我都唔知吸幾多讀啦。今日又唔見我有事，我今日再係大公司嘅 CEO 添。你係啫，咁但係人哋亞洲人唔係咁樣嘅，嚇咁所以即係國家有國法咁樣，咁有啲係唔合理嘅，即係好似喺伊斯蘭教嘅啲國家，即係如果你偷麵包要斬手，咁呢啲唔合理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喺亞洲國家咧。贩毒的人要处死都是合理的這樣、好了，我們希望下个星期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的、德州的伊斯兰教的袭击。好，我們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